下，有阳光还感觉冷，我站在分隔岛上，没有方向，不想回家。你太善良，你太美丽，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。不屑此刻的我太感性，与脆弱为邻，没有魂魄，话题完成笔。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，说我太过犹豫，爱你我不能说，看你们拥抱甜蜜，谈笑自若，忍受预期的伤心。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，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？完成笔，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，男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，爱你我不能说，看你们拥抱甜蜜，谈笑自若，忍受预期的伤心。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，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，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。如果我说我必须爱你，答应给你比友谊更完整的心，埋葬冬天的秘密。